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遇见文学要介绍的这一位作家，他不单止写东西很厉害，很擅长去写诗歌、散文等等，原来他画画都很厉害的。 是咩？我都唔知喎。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呢就係、是、香港嘅诗人。佢有一啲副产品嘅，亦都会写散文嘅，咁仲攞咗好多嘅奖项㗎。咁呢个呢就係刘伟成。咁但我真係今日做节目听阿秋婷你讲，我先知佢懂得画画。咁你仲有相为证喎、 啊。 你做咗功课喎。 佢接受访问嘅时候有介绍返佢旅行嘅时候好鍾意会将一啲佢见到嘅景物画低嘅。咁而呢一啲呢亦都系佢作为送俾太太嘅礼物添。 哇，咁啊，真系我认识阿刘伟成咁耐嘅呢段时间， 几浪漫 知道啊，系咯。咁下次见到佢，真系要多了解一下先吓。原来佢有呢一面，因为咧以我认识嘅刘伟成啦吓，咁佢成日都会同一啲出版事业上面嘅嘢有关系。咁大家都知道啦，做出版可以系好紧张噶嘛，所以咧成日见到佢都系行色匆匆啦，为好多嘅文学理想吓，或者系为好多嘅作家咧，帮佢哋嘅书做得尽善尽美咁样出版。但系我今次睇完佢嘅呢本散文集啦，池花的小孩咧，一方面觉得同佢嘅呢个个性都几贴切吓，就系、是、一个小孩嘅形象，就拎住一枝花。咁但系咧呢一个池花的小孩系点嚟咧？原来系一种人偶嚟嘅，即系一啲公仔。咁但系咧，好似喺唔同嘅国家啊都有出产，咁而且有不同嘅形象啦。咁呢个形象好似系跨文化咁样，好多地方都中意嘅。咁呢个池花的小孩就系一个小孩。拎住嗰朵花咧，系不合比例大小嘅。嗰朵花系起码个小孩嘅身高嘅三倍咁大。呢个形象点解会令我觉得同刘伟成有啲相似咧？我觉得好似佢嘅散文所讲啊，池花的小孩，一方面佢系小孩，有一颗赤子之心。咁但系佢拎住嗰朵不合比例嘅高嘅花咧，就好似象征住每个赤子之心心里边有嘅一份理想。咁呢份理想咧，系需要两只手好好咁样捉实。好好咁样去守护嘅。我觉得刘伟成自己系诗人，系散文作者，咁但系咧，亦都成就咗好多其他嘅作家，好多嘅散文家嘅理想，做成一本一本好嘅书咧。咁佢都系一个池花的小孩嘅咁样嘅形象。咁所以我哋睇呢一本嘅散文集咧，我第一就会觉得书名系定得好好嘅吓，就系将散文作者嘅一种个性特质咧讲咗出嚟，唔单止咧系讲呢个池花的小孩嘅形象吓，亦都将成本书嘅基调嗰种嘅朴实嘅赤子之心咧点题咁样讲咗出嚟咯。 嗯，呢本书咧，刘伟成佢自己话咧，最初咧就喺呢个中间结果呢个名同埋池花的小孩嘅呢两个名之间去选择嘅。咁中间结果咧就系讲紧一啲学术研究上面嘅一啲术语嚟嘅。咁最后佢拣咗呢个池花的小孩嘅。 嗯，中间结果我觉得比较适合一啲诗集啦，即系话再多啲嘅联想啊，即系点样由一个好平实嘅中期结果咁样嘅词语咧吓，即系有其他嘅联想。咁呢个继续期待啦吓，即系。下一次读佢嘅机会啦，咁我哋讲翻《池花的小孩》呢一本嘅散文集啦，即系我哋睇散文成日都会有一个讲法啦吓，就系根据余光中先生所讲吓，佢话咧，如果文学系一个选美比赛嘅话咧，散文咧即系呢个项目咧就好似泳装咁嘅项目。呢句说话有少少幽默啦，或者系可能有啲女性主义者咧就未必好同意散文吓同泳装有咩关系，但系佢呢个比比如咧，就系话，其实我哋睇散文嘅时候咧，散文写得好唔好咧，即系同嗰件泳装 靓唔靓咧，未必最大关系。其实系着嗰个人嘅靓多过系嗰件衫嘅。 即系个身形啊。 系啦，咁其实散文嘅作者咧，都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即系我哋唔系讲紧嗰个身形嘅问题，而系好多时候我哋睇散文，我哋都系睇嗰个个性，即系好似认识紧嗰个作家。譬如我哋睇董桥嘅散文嘅时候，嗰种嘅优雅啊、书香嘅气息啊，或者系嗰种广博嘅知识啊。譬如睇鲁迅嘅时候，嗰种嘅锋利啊，嗰种嘅鞭挞嘅力度啊，睇朱自清嘅时候嘅温软，咁所以我哋喺呢啲嘅经验里边咧，都会觉得散文系可以直接俾我哋睇到散文家比较真实嘅一面。咁而刘伟成嘅呢本书咧，令我觉得好舒服，即系同我所认识嘅刘伟成有好相似嘅地方。当然亦都俾我发掘咗好多我冇办法以前知道嘅佢生活嘅一啲面貌啦。但系我觉得而家喺城市里边，大家都透过文字表达自己有好多机会啦，社交网站啊，或者系专栏文章啊，都有唔同嘅个性。但系能够用比较长嘅篇幅啦，即系平实咁样分享佢由细个成长到而家嘅工作，或者系佢睇书啊、睇画嘅时候嘅一啲感悟咧，都系一个几难得嘅故事嚟嘅。我觉得里边亦都有对于昔日嘅香港咧，系留低咗啲足迹啊。譬如讲紧九龙城嘅住屋里边，有好多人有天台噶，咁天台对于小朋友系一个咩嘅空间咧？咁都留低咗唔少美好或者系好亲切嘅痕迹嘅。 我自己都好同意嘅，散文咧绝对系一个好好嘅途径，让读者去了解一个作者嘅，因为佢会将佢自己嘅价值观啊、对事物嘅睇法咧去讲出嚟嘅。而当中咧，我觉得咧，刘伟成佢嘅散文咧，我哋作为读者咧，唔单止系可以了解佢之外，仲可以学到嘢，因为有好多知识咧系可以喺入边度得到啦。而且咧，亦都会从中有唔少嘅反思，譬如可能对于人生嘅反思啦、亲情啊、友情啊，诸如此类嘅。 系啊，佢嘅散文的确有两面嘅，即系。第一咧就系一啲可能有啲外在嘅知识介绍俾我哋，譬如话《迟花的小孩》咧系源于德国一个地方，佢哋嘅工艺品背后系有一个同二次大战同埋战火之后修复维生嘅一个故事。《迟花的小孩》头先我哋讲咗吓，嗰个好珍贵嘅形象啦，咁同埋世界历史发展里边会成日令人感到好痛心嘅，就系话战火里边嘅小孩同埋花所代表嘅理想咧，都会受到无情嘅侵袭。佢都会将一啲知识咧融汇喺佢嘅感悟里边，又例如另一篇咧讲到好唔好喂马骝呢个问题啊，不要喂字猴子呢篇嘅散文咧讲嘅就系原来喺2004年咧呢个非常之著名嘅黑猩猩研究权威啊，真古德咧曾经访问过香港嘅，传媒喺追访嘅时候咧，当然唔会放过佢去探访呢个马骝山嘅时候嘅活动啦。镜头追踪之下咧，大家想佢讲一句说话，咁等咗好耐咧，真古德咧只系讲咗一句唔好喂猴子，唔好喂马骝。咁然后咧就开始咗刘伟成去讲翻点解佢有呢句说话，然之后就沉默啦，乜嘢都唔讲咧。事缘咧，当时已经60几岁嘅真古德咧，曾经第一代吓，即系去全面咁样研究黑猩猩啦，深入到非洲刚背嘅地区咧去研究。咁但系后来咧，当我哋觉得动物系好似本身好单纯啦吓，或者系动物同人嘅分别要去研究嘅时候咧，真古德目睹咗呢啲黑猩猩咧，曾经咧系发生过为期4年嘅战争。咁喺战争中咧，有非常之残酷嘅打啊、踢啊，或者系争夺地盘嘅行为啦。咁有啲年幼嘅猩猩甚至遭到肢解，好多虐杀嘅情景咧，我哋以为咧只有高度文明嘅进化嘅人类咧先会发生，原来喺黑猩猩身上都会发生。更加重要嘅就系有人咧会认为呢一种黑猩猩群族之间嘅战争咧，系同呢个真古德喺森林里边设置咗一个喂字站，为佢哋提供香蕉咧系有关嘅。咁令到啲黑猩猩咧想争夺呢个喂字站附近嘅地区啦，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外来嘅人 定期会提供香蕉嘅，咁 争地盘啦， 系啦，争地盘咧，先至会有咁残酷嘅呢个为期四年嘅战争。咁呢一个推测咧，当然曾固德亦都有佢嘅唔同嘅理解或者反驳啦。作者刘伟成咧，佢亦都只系话佢觉得只可以说位置站咧系呢个黑猩猩嘅战争嘅其中一个原因，就唔可以完全怪佢。咁但系咧，回过头去睇曾固德2004年访问香港马骝山嘅时候，喺镜头面前嗰种嘅沉重同埋哀伤嘅眼神，叫我哋唔好喂猴子嘅时候咧，佢就会明白佢背后嘅压力。无论佢目睹残酷嘅黑猩猩战争同佢自己设置科技研究嘅位置站有冇关系都好啦，佢认为咧都唔可以再犯呢个错误啦。咁所以刘伟成就由呢一个故事咧引申到好多关于人性啦、兽性啦，即系所谓人兽嘅分别啦，咁同埋我哋作为人类自己都可以反思一下，从黑猩猩嘅身上，其实佢哋嘅基因图谱咧，同我哋人类只系有1%嘅差异。呢种灵长类嘅动物嘅身上，我哋可以学到啲乜嘢？最后佢嘅结局都系光明嘅，即系佢话咧，可能人同黑猩猩就系喺某一个位嗰度分叉咗，即系进化嘅演进嘅理论嚟讲啦，吓就系分叉咗之后咧，大家行咗唔同嘅路啦。但系我哋呢条路系咪行得正确？系咪可以继续行落去呢？就是这个我们应该反省的地方。那这一类的散文呢，在《迟花的小孩》里面呢，我就认为是有一个外在的新闻事件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呢，去辅助他一个非常内在的反省和一种感叹啊。另外呢，亦都有一些跟他的本行有关一些的。刘伟成呢，现在他就是一个大的出版社里面的编辑啦，处理很多教科书的。亦都有部分嘅工作喺呢一方面嘅，咁所以乜嘢系泛文啦，或者系咩叫好嘅文章咧？佢应该都接触唔少，同埋思考唔少呢个问题。喺呢个《迟花的小孩》嘅散文集里边，有一篇叫做《没有背影的一代》吓，咁呢一个背影咧就有个引号嘅，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啦。佢讲嘅背影咧，唔单止系一个人嘅背影，亦都系一篇文章。 呢一篇咧，我系相当中意嘅，因为咧。朱自清的这一篇背影呢，正正就是我想是唯一我还记得呢中学曾经读过的范文。 不是的，问问下你应该会记得很多。 他印象是很深刻的，因为这篇文章。 是的，他的印象是很深刻咯。我想是因为人人都有父母。 同埋当年好像有广告呢，是拿了这个背影的概念来去拍摄的。 是啊，都几感人。同埋你都会觉得啊，原来这一篇的范文真的可以穿透到一代人，成为一个商业广告的题材。就是话一个爸爸爬过铁路吓，而家就唔好学啦，即系绝对唔可以。咁就去月台嘅另一边咧，买咗包饮品俾呢个仔咁样吓，令佢觉得好温暖。咁而背影朱自清嘅呢篇文章，当然我哋都会记得啦。佢讲嘅就系佢翻屋企探亲之后，爸爸再送佢去火车站离开嘅时候咧，就叫佢企喺度唔好喐，我过去月台嗰边吓买几个橙俾你啦。咁当时个仔仲系觉得系好烦啊，买咩橙咧？咁但系咧开始咗呢个文学家之眼，见到佢爬过月台嘅时候嗰个稍稍肥胖嘅身影啦，写得好详细，点样只手揿住个月台边，然后将身体向上一缩。咁我就记得咧，嗰阵时仲要背呢一段啊，嗰个肢体嘅描写嘅。咁啊，翻翻嚟刘伟成嘅呢篇《没有背影的一代》啦，咩意思咧吓？咁除咗由呢一篇嘅范文里边，我哋开始思考，而家我哋仲有冇机会去睇自己父母嘅背影咧？我都好少有机会吓，我哋见正面比较多吓，但系有冇试过真系留心去睇啊？父母咁多年嚟同你细个嗰个印象有啲咩分别咧吓？咁我有机会我都想睇下佢呢一篇咧，就讲到佢自己好难忘嘅两个父母嘅背影嘅时刻。第一个咧就系关于佢妈妈嘅，咁佢就提到啦吓，佢初中嘅时候，妈妈为咗帮补家计咧，就会攞一啲手表零件翻屋企装嵌，赚取10元8塊嘅工钱，咁其实都几辛苦嘅。咁而且佢会为咗啲仔女嘅读书学业着想咧，就话你哋做晒啲功课先至好帮手吓，未做晒咧就唔使帮噶啦。呢个刘伟成咧细个嘅时候咧都会特意咧将啲功课拖慢啲先做完，咁啊唔使帮手啦。咁但系点知有一次咧喺佢 打完波之后翻屋企，啱啱见到妈妈咧，就要攞住呢啲零件翻去加工嘅时候咧，就见到佢妈妈嘅呢个背影啦。咁呢一段嘅描写咧，我觉得几乎可以话咧，系向朱自清嘅嗰个爸爸嘅背影致敬嘅一段嘅。我哋一齐嚟听听啊！ 有一次，我在校打球后，带着一身臭汗，快步回家，准备灌饮一大杯冰水，然后沐浴更衣，坐看喜爱的高达动画，好好享受一个周末的午后时段。怎料，就在家门前不足五分钟的路程上，我瞥见妈妈微弓的背影，她正用手推车拖着数十盒白色的卡纸盒，数量虽然不多，但装满了金属镖壳，分量一点也不轻。即使双手困往后板，紧握把手，还是难以拖动。妈妈于是停下来，蹲下，松开紧束货件的橡皮绑带，把一半的货卸在脑中，然后把留在手推车上的一半拖前十数步卸下，拿着空的手推车，回头把刚才留在路上的那一堂装回车上，再向前拖，再卸货，回头重复相同的步骤，所以一小段路便用上了平常的好几倍时间。当我想到之前的一大段路，妈妈不知是如何走过来时，心里不禁涌起一阵强酸，呛得我几乎落下泪来。我揉了揉眼睛，深呼吸一下，便一个箭步跑上前帮忙搬运。妈妈如常地祝我要努力读书，不要像她那样如斯辛苦才争得一点点余钱。我没有高声骂她啰嗦，只是不绝点头。 听过有作家刘伟成的散文集《迟花的小孩》的其中一篇《没有背影的一代》的选段。刚才王念恩讲过，这一段他认为就是刘伟成向朱自清的背影致敬，究竟为什么呢？ 是啊，大家都记得朱自清的背影，他的爸爸过去买橙的时候，身体比较肥胖的时候，怎样侧一侧身，再按住个月台，然后再缩只脚上去，那个动态是写得相当准确清晰，而且而且就是这么准确才会令人热泪盈眶的。我们现在看刘伟成写的这一段的背影，我觉得都是非常之清晰。你可以想象一个中年的女人，她怎样反手这样拉手推车，拖着十几盒白色的纸卡盒，里面装满了金属镖壳，其实一点都不轻的货物，上一个很斜的斜路。她拖的时候始终真的太重了，她就只可以拖了十几步，然后将一半的货物放在斜路边，再拖另外一半的货物行一段，然后将那些货物又放在斜路边，就拿回架空车去后面就拖回那一半的货物，如是者不断重复才可以完成到回家的那段斜路。那这个时候刚刚打完波回来的仔，就是这个散文的主角，那就当然见到这个的情景，不禁心里面非常之酸苦，抹一抹眼睛，深呼吸，就即刻一个箭步去帮妈妈搬运。咁但系呢个妈妈见到佢嘅时候咧，都唔忘记啦，就唔系话净系赞佢乖仔，就系话你要继续努力读书，唔好好似我咁辛苦咧，先至赚到少少钱啊。但系咧呢个时候咧，佢亦都好似完成咗一个成长嘅阶段咁样啦，吓以后咧都唔会拖慢功课，逃避咧帮屋企吓做呢一啲手作嘅工作。呢一段系佢第一个嘅背影啦，吓咁另一个嘅背影咧，我觉得再复杂啲嘅。就是关于他爸爸的背影。爸爸的这个背影呢，跟朱自清那个很不同的。那这个就是关于一件不大不小的家的一个小小争执啦。话说爸爸呢平时一直省吃俭用，所以呢就没什么恤衫好替换的。有一次洗完之后干不切呢，就拿了哥哥的恤衫去着。那怎知这位哥哥呢比较迷信啦，就觉得那件恤衫是他的幸运战衣来的，要着来会考考试的。非常之介意爸爸拿了去啦。仲喺冲突之中咧，讲咗一啲可能令爸爸唔系咁开心嘅说话，提到爸爸嘅学历啊等等。 刘伟成咧就见到佢嘅爸爸咧默默咁样咧将呢件衫除咗落嚟，然后咧洗干净佢，烫到非常之不直，咁然后咧就挂翻入佢哥哥间房嗰度，然后就转身走咗。佢一方面睇住佢爸爸嘅背影啦吓，另一方面我觉得佢亦都系写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对照嘅，就系话佢爸爸拎入嚟嘅阿哥嗰件恤衫咧系烫得好直，而且咧嗰啲长袖嘅接骨喺莽撞嘅阳光之中，决绝如锋利的刀刃。一个接骨点解好似刀刃呢？咁当然呢就係话父子之间嘅言语感情下受到咗一个锋利嘅伤害啦。那边伤呢，佢自己身上嘅衬衫呢处处都系沧桑嘅皱折。刘伟成嘅散文我觉得喺呢啲地方其实成日有一啲诗化嘅语言啊对照，但系一啲都唔假㗎，即系佢里面有一种好深嘅感情。咁喺里面我都觉得系可以感受到呢一个好似系旁观嘅仔啦，佢去睇住佢爸爸背影里面的黯然呢亦都是写得很好的。咁呢个没有背影的一代呢，我觉得虽然由文学去出发，但是佢是回归返呢好日常好真实的成长记忆，亦都是一个好有代表性的，即是刘伟成的一种亲切的温暖的散文风格。 嗯，我都好佩服呢刘伟成之笔呢是好厉害的，因为佢连呢啲好寻常的嘢呢屋企嘅水咧，都可以写一篇好有意思嘅散文出嚟。 系啊，呢篇家中的水咧，我都想问阿秋婷，你有冇类似嘅感觉咧？我一睇嘅时候咧，其实系好有共鸣噶。 系啊， 系啊，因为我好长时间细个嘅时候，屋企人都中意唔知点解中意饮冰水嘅，咁就会煲咗啲香港人叫冻滚水啦。其实呢个名系好矛盾，即系总之滚水摊冻咗，咁佢仲要斟落啲玻璃樽度，就再摆喺雪柜嗰度，雪到好冻咁嚟饮嘅。我成日都觉得嗰啲屋企嘅冻滚水咧系最好饮嘅，因为热水咧，我觉得有阵热水壶嘅味啦，而出边饮嘅矿泉水啊、蒸馏水咧，全部都唔好饮啦，好鞋啊，或者系好涩啊咁嘅感觉。咁但系屋企嗰啲冻滚水咧，系唔知点解，尤其是夏天咧去饮咧，真系好似刘伟成所讲，有少少嘅甜味嘅。咁所以我喺睇呢个家中的水呢篇下，佢讲到佢屋企嘅水有种淡甜嘅味咧，我终于觉得 bingo 啊，即系原来真系有人有同样嘅感觉。咁但佢再讲落去嘅时候就话啊，究竟系咩原因呢？咁我自己冇去追寻落去啦。咁虽然佢都好似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咁佢话有人呢就真係讲过呢个问题，就话可能系当时殖民政府加咗啲氟素喺啲水里面，即係话保持牙齿健康啦咁样嘅一个行为呢，令到啲水多咗一种淡甜嘅味。咁但係呢，究竟氟素健唔健康啊，咁有好多人唔同嘅猜测啦，都冇证实到同呢个味有冇关。咁另一个呢，佢自己估计嘅甜味来源呢，可能係残留喺热水壶内壁嘅一啲矿物质。我以前喺英国住嘅时候呢，见到有个自己煲水嗰啲壶呢，哇吓死我㗎，即係里面好多嗰啲奶白色嘅结晶嘅矿物质。咁嗰个屋主就话冇所谓㗎，我日日都系咁样饮。佢就话呢啲矿物质呢，可能香港嗰啲热水壶都会有㗎。咁嗰啲嘅晶粒呢，唔知有冇啲咩化学物呢，好似啲高级嘅紫砂茶壶呢，有啲人话陈年嘅紫砂壶嗰啲茶渍咧，会令到啲水更加清甜。咁佢有好多好多嘅联想啦。咁就讲到咧，我一路听我都好怀念我屋企嗰啲水啊，即系话而家几贵嘅外边买嘅水咧，都冇嘅呢一种嘅甜味。咁但系咧，慢慢时代过去咗啦，咁佢自己咧亦都离开屋企，就有自己嘅家庭咁啊，再生活嘅时候咧，佢发现嗰啲水好似冇咗细个嘅时候饮嘅嗰种淡甜嘅味，甚至乎佢大个再翻屋企食饭，妈妈再煲汤啊，或者系翻屋企饮翻水嘅时候咧，嗰种甜味好似亦都淡咗啲啦。咁所以佢最后喺呢篇散文度问：究竟家中嘅水嘅甜味系一种国王的新衣啊，自己想象出嚟啊，还是真系生活令到自己嘅甜味感受力低咗咧？咁但系佢话撇开咗乜嘢嘅意图啊，乜嘢嘅原因都好啦，佢只系愿意一个平淡如水嘅生活，嗰份淡甜嘅味道咧系永远长存嘅。我觉得呢个又系翻去刘伟成散文世界里边嗰种美好，就系生活如水，平淡如 水其实唔系唔好嘅，可能系一种福气嚟嘅。如果你有一个细致地品味呢个水中嘅淡甜嘅话咧，就系、是、处处吓你都会感受到呢种幸福咯。 而另一篇嘅散文，我哋想同大家介绍嘅咧，睇个名咧，其实真系唔系好知佢想讲乜嘅。亦都睇嗰篇散文嘅时候咧，好佩服佢咧，系会将一啲好平凡嘅无趣嘅事咧，作一啲好有趣嘅联想咯。可能嗰个联想本身唔系一件有趣嘅事嚟嘅，但系我觉得咧，佢带出嘅反思咧系好值得我哋去细想 嘅。啊，你讲嘅咧应该就系《天色》呢一篇啊，《天色》呢个题目咧的确就咁睇比较抽象吓，究竟咩叫好嘅天色，唔好嘅天色咧？咁佢一开始咧就讲一次旅行，咁而家旅行好似好容易或者好多人讲啦，但系喺呢个作者咧吓，佢讲嘅就系十几年前嘅一次旅行，呢个时候咧佢就啱啱出嚟做嘢，唔系好多钱啦，咁所以咧只系拣一啲国内嘅短线团去嘅呢个地方咧就系番禺啊，而家我谂都唔系好多人会听过吓，或者系一般年轻啲嘅人咧，都唔会选择呢个地方去旅行噶。咁但系咧，呢一个旅行嘅地点，事实上亦都唔系为刘伟成带嚟一个好好玩啊、客观意义上嘅美好嘅经验，而系俾佢一种永远都记得好长久深刻嘅震撼。咁唔系美景，亦都唔系乜嘢豪华团吓。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佢话其实就只有两个景点佢系记得。一个咧就系叫番禺野生动物园，咁当时同佢一齐去嘅灵啦吓，即系佢嘅伴侣咧就喺嘅车里边周围去睇一啲动物喺度踱步啊，咁然后去到一个观赏区嘅时候咧，导游就话好啦，而家等大家一齐回归大自然啦，甚至乎有啲人搞低咗车窗嘅玻璃就去影呢啲野生动物，其中有一只动物咧，唯独是佢系唔可以周围行嘅，咁就喺个笼里边，咁啊导游咧就话诶嗰只就系叫师傅啦，就唔系你哋拜师学艺嗰啲师傅，系狮子同老虎杂交而生嘅后代，系好珍贵噶。咁但系点解佢要喺个笼里边咧？因为佢又似狮又似虎，喺两个群族里边咧，都唔系咁容易埋堆生存到噶吓。咁所以咧，俾个笼佢住啦。咁呢个时候嘅作者咧，就睇到呢只喺笼里边嘅师傅咧，唔知点解咧，就谂起自己嘅形象，着住呢啲烫过嘅恤衫西裤，喺一个新蒲岗工厂大厦嘅巷弄之间穿梭，原来佢当时咧系做紧一个电脑杂志嘅编辑，未必系佢心里边最心仪嘅工作吓，但系为咗佢嘅生活，咁佢都要喺呢啲工厂大厦之间穿梭，周围会有灰尘啦、污水飞弹啦，脚底下边又有呢个水浸啦，咁但系咧每日咧就要顶住个背囊，咁啊遮住呢啲飞弹嘅污水咧，咁样翻工，咁佢就觉得自己同嗰一只师傅咧吓，即系狮子同老虎嘅合体咧，多少有几分似嘅。咁啊，导游仲加咗句，佢话咧，你发现咧，师傅嘅额头上边咧都有吓呢啲好似老虎嘅王字嘅花纹噶。不过纯种嘅老虎咧，那个王字就好清晰嘅，师傅嘅花纹咧就好模糊啦。呢个系佢第一个经验。第二日咧有第二个景点啦。咁佢就继续同佢嘅伴侣咧喺度游玩嘅时候，去到一个叫做飞图娱乐城。咁里边咧主要就系机动游戏，咁但系当然就唔似得即系香港嗰啲我哋睇惯嘅好靓嘅主题乐园，所以佢哋只系喺度漫步吓，睇下人哋玩。佢比较文静嘅伴侣咧就话啊，不如你去玩，我睇住你啦。咁点知呢个刘伟成咧吓忽发奇想咧，就有一番议论，就系话诶，你其实成日咁样咧咁内向系唔得噶吓，人咧要外向一啲，搵多啲嘅发展嘅机遇，冲出自己嘅 即系舒适区， 系啦，类似咁嘅意思啦。讲到咧好慷慨激昂，搞到同佢一齐去嘅呢个非常之温柔嘅吓灵就话：咁好啦，系咪真系要咁啊？咁不如玩呢一个啦吓，咁就指住一个叫太空漫游嘅摊位，叫太空漫游，但系咧其实都几得人惊嘅吓，就系话咧就咁咧绑一个安全带，然之后咧喺呢个灵嘅身上咧就吊住一个升空嘅气球，咁个气球慢慢上升咧就将个人咧带咗去大概100米嘅高空啦，咁佢。 就喺度望住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知点解佢自己又唔去玩， 系咯， 即系同佢一齐嘅人去玩。 佢冇记载啫，应该有嘅。 咁但系咧，佢应该就系喺地面嘅时候望住佢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咧就见到对方嘅眼神咧好空洞啦，佢觉得连个五官咧好似好模糊，佢觉得灵咧系喺呢个高空嘅逗留嗰一分钟咧，感觉系好漫长嘅。佢突然间谂咗一下，就话如果佢真系咁飘走咗，咁点算咧？咁当然呢个系好恐怖嘅谂法啦。咁好彩咧，一分钟之后咧，咁佢就安全咁降落啦。咁但系咧，唔好嘅消息咧就系当年咧，其实佢哋去完旅行之后，冇谂过咧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游戏啦，就喺几个星期之后咧发生咗个意外。咁当年咧就系有一位香港嘅少女咧，就系玩同呢个零嘅一样嘅呢个太空漫游嘅游戏嘅时候咧，工作人员忘记咗为嗰个气球加上一个缆索啊，令到呢个少女咧就被个气球带走咗，咁最后咧跌咗落一个丛林嗰度身亡。咁呢段嘅意外咧系令人好惋惜，同埋咧好悲伤。咁而佢亦都觉得直至到今日，佢谂翻当年佢叫阿玲去玩呢一个气球嘅时候，佢个面上嗰种惶恐嘅表情啦，以及咧当玩完呢个游戏嘅时候，重新捉翻住佢手嘅时候咧，觉得心里边嘅安稳吓，抚平咗佢嗰种嘅惊恐。佢话唯有咧捉土嗰位遇到意外嘅少女安息啦，咁但系呢一件嘅事，永远都令佢谂到，纵使即系呢篇嘅题目吓天色啦吓，就系话喺呢个旅程之中，天色唔系好好，或者系佢嘅工作仲未摆脱嗰只好似师傅咁样嘅无奈啦，但系佢都应该庆幸呢个日子嘅气球冇带走我梦想嘅核心。咁佢就将一个番禺里边好平平无奇，或者而家我哋已经好少人会去嘅一个旅游地方嘅两个唔系好愉快嘅经历咧，联系到佢生活里边嘅两方面，一个包括佢工作嘅理想，另一个包括佢对伴侣嘅嗰份嘅关心吓，同埋一刹那之间恐怕失去嘅迷茫同恐惧咧，我觉得佢联系得非常之好噶。咁所以有时旅行吓去唔到一啲好靓嘅地方咧，都唔使太伤心噶吓。有时咧一啲可能你冇谂过吓，令人表面上失望嘅旅程咧，可能令人有好大嘅感悟咯。 咁呢一本咧《池花的小孩》咧，讲就系一本散文集啦，但系佢同时间可以满足咗读者希望去阅读刘伟成嘅散文之余咧，入边都有诗歌噶。 系啊，譬如点题嘅文章啦，池花的小孩咧，最后咧佢系将呢一个人偶嘅形象啊、历史啊、来龙去脉交代晒之后咧，就附咗一首诗歌啦。我觉得佢好似系将《池花的小孩》所寄予嘅理想咧，即系觉得平铺直叙嘅散文咧都唔能够完全表达嘅时候咧，就要用翻佢自己最当行本色嘅诗歌咧去表达下呢种心中嘅梦想啦，赤子之心对于理想嘅守护啦，咁同埋点样系无惧于外在世界各种嘅火光啊、枪支啊、吓号角啊等等咧，而一直守护住最美丽嘅、最属于自己嘅本心。呢首诗咧，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呢本散文集里边一个好好嘅收结，一个好圆满嘅句号。 听阿刘伟成讲咧，其实喺日本嘅轻井泽咧，就有一个玩具博物馆，佢喺里边咧见到有好多嘅呢啲池花的小孩嘅人偶嘅公仔喺入边嘅。 系啊，我听佢讲，我都想去揾啊，即系我就冇见过呢一种嘅人偶吓，即系但系如果佢讲到系世界各地都有咧，我都希望有一次喺我嘅旅程之中会不期而遇。见到呢个池花的小孩啦，到时我会影张相话俾佢听。 而画画好叻嘅刘伟成咧，亦都有将呢啲佢见到嘅池花的小孩嘅形态咧画落嚟，咁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应该都会揾到嘅。咁咧今日咧为大家介绍咗刘伟成嘅呢一本《池花的小孩》啦，希望大家喺2018年即系新一年都会定立一啲目标噶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持得住，保持自己嘅赤子之心去追寻或者去守护自己嘅理想。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